所以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另外的那个男人。不管是独孤月还是他，我们都该采取措施了吧？ 这个问题你说的倒是简单，但事实上操作起来绝非易事。那个男人比我们想象中危险多了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赵石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东漫漫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在前往月球之前，卡罗尔收到了来自长官的秘密任务。 这次月球盾牌计划中包括研究员在内的所有技术、后勤以及军事人员，总共有101人。即使返回地球的飞船也现成101人。他就是你的目标。 卡洛尔打开长官递来的档案袋。 因为你不在返回地球的飞船人员名单内，所以只有完成任务，你才能顺利回来。我不会限制你用什么方法除掉你的目标，你可以随便用你喜欢的方式，尽量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就行了。 卡罗尔看着手中那份档案，照片上是一个长发男子，旁边写着他的名字，内纳德·史瑞克维奇。深夜，长发男子戴着耳机在床上安静地入睡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他并没有发现有人悄悄地潜入了他的房间。卡罗尔将一个塑料袋猛地套在了内纳德的头上，并有一条腿死死压住了他的身体。 安静点。 为了避免出现对目标下不了手的情况，返回地球的飞船只能乘坐101人。这样一来，如果卡罗尔没能除掉目标或者放弃任务的话，就永远无法回到地球。所以，为了能回去，卡罗尔必须完成任务。 我要是想回去，就必须得解决这个家伙。而你要是想回去，应该就要杀掉我，对吧？ 卡罗尔突然回过头，对着屋内一处黑暗的角落，冷声问道： 我就是你的目标，对吗？ 高大的男子从黑暗中走出来，卡罗尔再次想起他对自己说过的话。 喂喂，我也只是在执行我的任务好吗？别这么不留情面嘛，观察目标的一举一动可是很重要的呢。 卡罗尔放下塑料袋，拔出了腰间的匕首。 还等什么？动手吧。 二人交手了几个回合，卡罗尔便明显落了下风。 该死，这身宇航服碍手碍脚的，连动作都变慢了，根本发挥不出平时的水平。 趁着卡罗尔一个愣神的功夫，男子一个侧踢便将卡罗尔踢翻在地。男人举起长刀，缓缓走到卡罗尔面前。 我已经玩够了，虽然顺序出了点问题，但我要做的事情还是得做。 男人刚举起刀，身后却猛然有一股重力将他一把撞开。男人回头一看，竟是原本躺在床上的内纳德。男人怒从心起，手中的长刀一把砍向内纳德。 你个不知死活的废物。你就在那儿给我老实待着。 男人重新走到了卡罗尔的面前。 哼，抱歉，我本来是打算悄悄地把你了结了的，可是事到如今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的任务， 你没做完的事情，我会替你去做的。杀掉你之后，我会再杀掉那个家伙。 男人侧过头，看向内纳德倒下的地方，却发现那里只有一只沾血的塑料袋，原本躺在地上的人已经不知所踪。 不，你这混蛋！ 第二天，基地里的众人都在讨论着昨晚的爆炸。 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啊，昨晚公共区域发生爆炸了。 是吗？我不知道啊。 据说死了个人呢。 哎呦，真的，怪吓人的。 是意外事故了。 意外？ 什么事故？ 那我就不知道了。 医务室里，卡罗尔和内纳德都被妥善处理好了伤口。 当务之急是两位能够尽快恢复伤势，所以今天我只会问一些简单的问题。好的，请问卡罗尔博士，事发当时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 我只是想起白天还有未做完的工作，就打算回研究所再看看。路上经过这位内纳德先生的研究室，听见里面发出了奇怪的声音，所以就进去看了下。 啊，疼，轻一点啊。呜。 调查人员将卡罗尔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，又转向隔壁病床的内纳德。 内纳德博士，您当时又在干什么呢？ 啊，是这样的。我也是因为白天的工作没做完，所以留在了实验室。后来觉得困了，就听着我平时最喜欢的音乐打了个盹儿。就在当时，我突然遭到了一个怪人的袭击，他用东西套住了我的头，紧接着我就被捂住了口鼻，没有办法呼吸了。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啊，我听到有人突然出现，然后就是打斗的声音，我直觉告诉我，这个人是来救我的，所以我就尽我所能的帮助他，试着开始反击。不过很遗憾，面对一个专业的杀手，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还好我带了一把枪防身。 这家伙一开口怎么没完没了的？ 我就想着反正横竖都是死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于是对着那个杀手开枪了，然后我成功的把杀手击毙了，我们也就成功的活了下来。哇，终于说完了。 内纳德看了一眼卡罗尔，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容。 总之如果没有他，我可能已经死了，真的非常感谢您。 调查员看向卡罗尔，卡罗尔无奈地点点头。 没什么，应该的。这样的结果应该也没问题吧。 好的，那我就再问卡罗尔博士您几个问题。 啊，好，你说。 您还记得那个男人的外貌特征吗？ 听到这个问题，卡罗尔一愣，那个男人根本不在基地的名单中，这样下去一定会露馅儿。 这个嘛，首先那个时候太黑了，然后就…… 正当卡罗尔准备胡编乱造时，旁边突然传来一声惊呼。卡罗尔和调查人员都往旁边一看，调查员顿时大惊失色。 您现在还不能摘掉纱布啊，内纳德博士。 啊，哎呀，可是太痒了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啊，哦，啊啊，好一点了。 吵死了！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 独孤月元年九月，月球，地下通道的这一头。内纳德正与袋鼠斗智斗勇。 居然还会追踪？他到底是个什么鸟东西啊？ 地下通道的另一头，独孤月正在对地下通道进行更深入的探索。由于地下的温度过高， 他一路将身上的衣服脱去。到了这里时，已经只剩下了内裤和鞋子。 哎，这里真的好热呀，而且感觉越往里走越热啊。哎，还有那个声音吵得我耳朵都疼了。不过正是因为这个声音，我反倒更容易集中注意力了，而且完全不会感到疲惫。难道这就是类似于鸡尾酒效应吗？ 独孤月停下脚步，取出地图再次研究。 哎，话说这个地图刚开始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是用着用着方向什么的好像完全不对头啊，怎么往下走都……啊，对了，这是基地的剖面图来着，这好像地下大冒险。 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独孤月手中的手电突然灭了。 啊，喂喂，这是什么破手电筒啊，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坏掉啊？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现在我该怎么办啊？ 独孤月决定冷静下来。 不能慌，这样突然失去光源贸然行动太危险了，应该等眼睛适应了黑暗的环境之后再继续行动。 遥远的地球，小黑屋里的男人坐上了一台老旧的汽车，保镖恭恭敬敬地对男人问道： 你要去哪儿？ 先不要回本部，去一趟松树裂谷基地吧，还有联系一下卡罗尔。 是，我马上跟他联系。 保镖从驾驶座拎出一只笼子，笼子里的信鸽扑腾着翅膀。 您能帮忙控制一下方向盘吗？我得腾出手写字。 算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